在研发过程中的问题。 现在目前有很多的科研院校，然后他们有很多科学的实验室，包括一些科研的一些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他们并不是可能每天都需要去运作的，可能一个月一星期他们可能使用一次，但是这样的一些可能一些器材吧，它的特别是科技的科研的一些精密的仪器，它的费用是非常的高的，然后使用频次很低，就会这个成本也是运作还是比较高，所以他们会采用一些可能让更多的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去进行一些租赁使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去分担这样一个研维护的成本。 是这样，目前通过两种产品，首先是我们推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然后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查询到国内所有的科研院所高校以及一些第三方检测公司的仪器资源，这个信息我们已经积累了有150,000条。 明白了，那这150,000条是有需求的信息吗？还是科研院校的这样一机构信息？ 科研院所、高校，还有一些第三方检测中心，它的仪器设备的信息。 明白。那有150,000条这样的仪器设备的信息，然后另一方面，其实你们不仅是提供器械的仪器、精密仪器的一些使用。其实还有一些人才上面的一些输出，是给他们提供一些人才方面技术方面的指导，是这样？ 对对对，我们还提供一些技术咨询。其实大家在做研发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个就是专业的公司能够满足所有需求，所以说这种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就是共享。我们把更多的科研机构中的人才，就包括教授、一些学生，还有一些实验室的工程师，然后把大家都共享起来，然后这样的话会给大家更丰富的一个答案，就是解决研发中各个环节中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咨询方面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方面你们去需要跟科研机构去合作，然后来去帮他们最大化的利用他们自己的科学科研的一些仪器，包括他们自己掌握这些科学仪器使用的一些人才，那你跟他们的合作目前是怎样的进行？已经合作多少家这样的机构呢？ 我们目前的合作单位主要还在北京，然后其实其他地方也有，包括深圳、天津、山东地区，然后都有我们合作实验室，但是90%以上还集中在北京地区，然后这样的合作机构国家级的有100家左右。 哦，明白。那国家级的有100家，然后可能说这个机构量级还是比较大的哈，就是还是一些人去，这方面的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在北京地区，但是可能周边地区的资源就相对来说比较贫瘠了，比较稀缺，因为他们可能因为维护一个实验室的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可能像二三线城市他们的这样的成本开支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大力的扶持，可能就没有人去大量去采购，或者是全方位的全面的去采购每个领域的一些， 是，这也是痛点需求之一吧。所以说我也讲一下目前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事儿。首先呢，我是综科院毕业的，当时我们在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期间也经常会去外面做一些实验，即便包括像综科院这样的非常好的科研机构，它的仪器设备也不是那么的全面，因为每台就是我们在做半导体的时候，每台设备都是非常昂贵的，一般都是上百万，就是100万，然后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都很多，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研究所或者一个课题组，然后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仪器都采购清楚，然后因此呢，我们很多实验设备都是去外面去，像清华、去北大，还去一些公司里去找。然后，但是这个情况下，在综科院是这样情况，到地方，像地方的科研院所、高校， 问题更严重 啊，问题非常严重。 明白，因为像中科院这样的，可以说科学机构或者是实验机构已经很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组织，然后还是会因为仪器上面检测可能做科学实验的仪器欠缺而去找寻其他的外部的一些资源，那可能可想而知二三线城市那些科学的高校可能需要研发一个东西或者是进行一些实验可能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困难。那一方面你们是跟这样的有资源的有科研仪器的这样的机构去合作，那 下游方面你们对接的都是什么样的一些受众呢，用户呢？ 我们下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谈到我们的客户来自哪里。然后我们客户主要是分为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科研机构，包括科研院所跟高校。然后第二个是企业客户，然后包括一些大的企业，就包括上市公司，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科技公司。就是企业方面还包括一些中小型以及高速成长中的初创企业，这部分也是我们的客户。 那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本身提供资源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也同样是你们的客户，因为他们的资源是有限的，可能有些科研的机构他们比他们资源更丰富，或者是有一个互补性，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然后更多的客户呢来自地方，地方中的科研院所和高校。然后这些高校是因为他们身边资源太欠缺了，然后我们现在服务了有20多个城市，有100多家就是这种科研院所和高校，然后已经数据就是我们的用户画像已经基本成型了。 一方面是高校里面搞实验的这一部分的学生人群，或者是教师教授人群，然后另一部分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弊端的企业。那企业部分你们是怎样的一个沟通呢？主要是中小型科技公司企业多一些呢，还是有一些大体量的公司？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说合作进去的，因为我们是做半导体嘛，半导体大家都熟悉，大家都用液晶电视，都用电脑，这个所有的这种显示器，基本上都由国内这么几家公司来做，包括京东方，包括华星光电，包括一些天马威，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企业，然后我们都有合作，已经都有合作了。然后在 LED 方面，大家都用那个节能灯，然后 LED， 然后其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企业是三元光电，它是做芯片方面，做外延，做芯片方面，这个企业我们也有合作了。所以说大 B 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这种服务模式，因为我们带着上百家这种实验资源，然后去给他合作，然后服务能力绝对，比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小公司或者小的技术服务公司要强很多。然后我们不仅能提供解决他们在研发中的一些实验需求、一些检测需求，我们还能给他带来一些增值服务，包括我们给介绍一些研发团队，提供他们一些项目，这是增值服务。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高速成长的这个公司对我们价值更大，因为他们目前的渠道都是自己有什么需求自己去跟科研院所联系，他们也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平台信息的体量，所以说他们找起来也特别困难，而且科研院所高校这一块也不太愿意带电他们，因为他们体量小，他们没有名气，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认为他们是最有价值，因为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未来1年2年3年有可能就达到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他们在成长，我们作为他们的支撑机构也会成长得非常快。所以说而且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能给企业深度的进行绑定，就走得最近，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的不光是他们的这种检测啊，这种科加工类的这种需求他们未来要建一些实验室，未来要规划一些高科技项目，我们同样把这需求最先得到，我们第一时间去得到。然后后期呢我们就利用我们强大的这种背后的实验室团队专家以及这种就是科研机构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然后把价值把双方的价值最大化都。 明白。那你们做的这样事情其实还是真的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帮助一些科学注重科学实验或者是注重科技研发的一些公司进行一个很深入的一个捆绑，使他们更快的进行一个成长，然后也有一个孵化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资源对接整包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你们一方面是收入是仪器的租赁，另一方面就是人才方面的众包，人才方面的一些合作，然后提供一些人才方面的技术方面的一些支持。那这两块业务你们目前做了6个月，大概情况是怎样的？盈利方式收入情况比较可观吗？ 其实我们平台的业务会规划，未来会规划成3块，第一个是实验外包，然后第二个是这种研发的咨询，然后第三个是新产品的就是新的高科技产品的一些孵化与推广。然后目前呢我们就是6个月都是 focus 在专注于然后实验外包这一块，实验外包方面就包括两个，一个是仪器的这种租赁，

是一种用于这种不管是军事武器还是民用气体监测健康方面的一个光源。 那您学的专业可能比较小众的这样一个领域，然后特别是做科学实验这一块，那您为什么没有继续往实验道路上继续来去奉献自己的力量，而是选择了出来自己要创立公司，来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机构去对接这样的实验室，对接这样的人才进行合作呢？ 我是大约在2015年五月份，然后我们公司正式开始运营。那时候还是在山东的一个公司，没有北京这个公司，我们也是兼职，几个合伙人一直兼职创业，然后服务了很多这种同类的客户，包括我们同学朋友，然后感觉这一块非常有价值，也在做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成就感。 身体好，无忧无虑平常心到老。 看得通想得开，别爱计较，宽宏大量开口笑。 多朋友要比多仇人好，让人一路世界大多了。 真心好， 真心好， 久了总会被看到，不需要拒绝让别人知道。重承诺， 重感情， 友谊才是宝，尝过人情冷暖最明了。现在讲谁傻瓜人之过早，人啊好心有好报，不算少，自己快乐满意就好，自己快乐满意就好，自己快乐满意就好。 睡的我这里散步，雪白球鞋早暖舞，我有小眼泪，街灯很高，我要增高。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小贩摊档始终密布，沿路看到这把阵套，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十岁的我搬到对岸，印象模糊的地方，我有新世界躺在身藏，再见街坊。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小贩摊档配上声浪，沿路再看这是天堂，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光。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心情平凡夜市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童年时你